好，欢迎大家嚟到今集嘅 MIHK 啊十周年嘅一个嘅纪念特辑《舌刀空虚，网台血泪史》。咁啊，其实今年嘅七月份咧，我哋就足足满咗第11年啦。咁啊，无惊无险吓，咁啊，即系服务大家咧，就成11年咁大嘅时咁长嘅一个嘅时间。咁啊，到目前为止咧，我谂唔止。蝕到過千萬啦！啊，即係累積咁多加埋落嚟嘅依一個嘅金錢上面嘅依一個嘅損失。咁啊，但 anyway 啦，咁啊，即係跌埋心水，我哋希望做到嘅就係幫大家咧，就係提供一啲嘅娛樂，提供一啲嘅資訊，提供一啲嘅分析。咁啊，亦都希望我借我哋把口，當大家嚇講出心裏邊嘅一啲唔敢講出嚟、唔方便講出嚟，又或者而家你身處嘅地方唔可以講出一啲嘅敏感嘅一啲嘅説話。咁啊 ，before 我哋咧，即系去到而家嘅呢一个咁有使命感嘅呢种嘅做法之前咧，其实曾几何时咧，你都知道啦，即系老我就呢一个嘅广告界出身，好多嘅时候咧，我哋为咗要达到呢一个嘅宣传效果啊，又或者即系好似而家咁样啊，要冲流量啊，又或者要博啊，即系好多嘅网民嘅呢一个嘅眼球啊、关注啊、啊传阅啊、啊 gossip 啊咁样。咁其實有段時間咧，我做一個嘅節目裏面嘅題材啊，或者我啲手法咧，其實都幾無所不用其極啊，甚至衰啲講咧，就其實都冇乜品嘅。曾幾何時啦？咁你都知道我哋達到最短時間令到網民啊，即係關注我哋就係開台嘅時候，喺低俗頻道時候嘅一個嘅星期五母女啦，咁啊講一啲嘅粗鄙啊、滾啊、男女之間啊、兩性關係啊。嘅一啲嘅唔同呢啲嘅 topic， 咁啊當然後尾嘅後期嘅星期五母女就亦都係牽涉咗有好多嘅一啲嘅著得好清涼啊、短裙仔啊、交叉腳啊、靚靚嘅一啲嘅靚模啊上嚟做我哋嘅節目裏面同我哋嘅清談啊咁樣，咁啊當然就喺咁嘅情況之下，喂，自然就有好多人最中意睇呢一種嘅呢一個嘅 topic 啦。咁大家都知道後尾嘅呢一個星期五母女當然亦都爆出呢一個嘅龍心事件係嘛，咁啊曾經啊即係令到各方面嘅道德之士啊，群而屌之係嘛，咁啊老蕭亦都係刪過依一個嘅節目係嘛，咁啊喺咁嘅情況之下，直至到我哋後屘即係開翻自己嘅依一個嘅頻道啊，租老蕭嘅依一個地方啊，我哋至可以將依一個嘅節目咧係重新咧就係為大家咧就係提供嚇俾大家去再睇啊，去追捧啊咁樣，咁啊。其實隨住我越嚟越長大嘅依一個嘅時候咧，咁其實我當然我就。都有在節目裏面跟大家分享過啊，究竟個台的方向應該是怎樣，我應該是在這個網台裏面要佔一個什麼的 positioning， 什麼的這個位置啊，做一些的節目裏面是不是其實是不是可以有更加多一些養分啊，又或者是做的節目的這個方向會正氣一些，不要走埋這麼多這些偏門啊，講這麼多這些的比較是為咗要博流量或者係做一啲嘅節目、一啲嘅題材，可能會傷害到人，而某程度上咧嚇，即係有少少誇眾取寵，對廣大嘅依一個嘅觀眾咧，除咗帶嚟依一個嘅茶餘飯後嘅話題啊，一種嘅功能上面嘅依啲嘅刺激啊。又或者就有啲嘅大家可以爆人陰毒嘅嗰種嘅依一種嘅睇法啦，但係實整好似冇乜品，冇乜依一個嘅道德標準喎，咁樣嘅情況。咁當然我曾經亦都係喺依一方面裏面咧，未好100% 醒覺，又或者喺依一種嘅糾戰之下，唔敢嚇即係冒險啊，唔做依種嘅節目，因為咧你都會好擔心，哎呀，如果我越嚟越正氣，又或者做啲嘢出嚟話好鬼死說教，又好鬼死有依一種嘅書本式啊、資訊性啊，咁會唔會有一扎嘅客就嚇會離棄我哋咧？咁啊，畢竟我哋依一個嘅開台嘅依一個嘅時候，我哋嚇而始終都係以啲鹹鹹濕濕啊、有女體啊、性啊去滾啊依啲嘅 topic 咧，就嚟招惹好多唔同嘅網民嘅依啲嘅追捧。如果我路走偏鋒啊，脱離咗依種嘅方向，而行翻到一個嘅老正啲正路啲，又或者係即係得幾個良心啊，發財立品啦，咁啊當然未發財啦，但係真係要立下品噶嘛。咁啊依一個嘅 direction 嘅時候，又會唔會流失咗好多呢啲嘅觀眾咧？咁樣 咁其實有一段嘅時間，我都係喺呢一方面裏面希望嚇，即係冇一次個噥一聲嚇，即係將舊有嘅一啲嘅 positioning 啊，低低俗俗啊，鹹鹹濕濕，烏烏索索，漸漸格格，咁啊噥一聲就轉到去好喺正氣嘅冷氣，正氣凛然啦。咁其實呢一種嘅方向咁啊，隨住個社會嘅呢一個嘅風氣唔同咗啦，我哋受嘅呢一個嘅冤屈啦，我哋受嘅呢一個嘅抑壓啦，香港嘅二氧化碳啦，政府嘅無理嘅呢一個嘅施政啦，施政無道啦，令到我哋民間裏面有好多嘅啲嘅冤屈氣啦，更加就係即係中共嘅對我哋香港嘅呢一種嘅文化清洗嚇，即係對我哋嘅呢啲嘅壓制啊各方面嘅嘢，咁啊即係越嚟越我就覺得有必要嚇，即係喺個節目上面是要多一啲啊，幫人哋發聲，多一啲啊，抱不平，多一啲啊，即係捍衞啊一啲嘅言論自由啊，我哋香港嘅文化，我哋嘅歷史，喺翻呢一方面去多啲去出發，而減少咧就係、是、做一啲嘅挖眾取寵啊、低俗啊或者係鹹濕下流嘅呢種嘅呢一個嘅節目。咁啊，我諗唔多唔少啦，即係可能我亦都係喺創立我哋嘅網台嘅中間嘅呢一個嘅時間咧。我重新就係同我相信嘅呢一個嘅神咧，就係收穫到有一段嘅時間啊，即係我的而且確啊，對生活上面好多嘢都唔滿意啊，譬如家庭上面嘅有一啲嘅情況啦，成日覺得嚇、即係太太係咪真係成日都掛住個女啊？即係我好似俾我嘅呢一個嘅照顧有啲嘅忽略啊，咁我就走咗出去花天酒地啊，咁樣啊，即係揾啲 excuse 滿足我好玩嗰種嘅呢一個嘅心態。咁啊，亦都係覺得嚇，即係好似啊，揾唔到個地方去發揮我嘅呢一個嘅才能啊，即係做嘅嘢都係又唔係點賺到啲咩嘅錢啊，即係喺生意上面又好似好越嚟越難發揮，有一啲嘅人到中年嘅呢一種嘅樽頸嘅呢一個嘅感覺，咁啊總係覺得咧就時不與我咁樣嘅呢一個情況，咁啊有好多嘅呢啲嘅不滿，咁啊亦都當然就係有一啲嘅怨天怨地啦，又或者就係覺得哎呀，我信咗教嚟都有 Q 用咩？嚇、個主都好似唔顧及我，唔理我嘅感受咁樣，嚇啲嘢都好似係唔係好啱嚇我嘅呢一個嘅運程啊、風向啊，好似樣嘢都頭頭碰着黑啊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咁但係其實即係我未諗得好通，又係未喺好真真正正了解到，其實我嘅呢一個嘅上面嘅老細啊，一直都係俾緊機會我，一直都係好愛管我嚇、一直都係希望我咧就做翻一啲啱佢心水，幫佢做嘢啊，幫佢就孭緊啊耶穌嘅十字架嘅一啲嘅使命嘅呢種嘅做法。咁我起上嚟，大家可能會講話你又喺度講耶穌講見證啊。咁但係其實我當我行翻一條正確嘅路嘅時候，我有好多嘅朋友無緣無故都會嚟幫我嘅手啊。我又會識到阿 Casey Sir， 佢喺我最危急嘅呢一個嘅時候，拔刀相助係嘛？幫我哋可以咧就係集到資係繼續去發展我哋 MHK TV 嘅呢啲嘅業務。有好多嘅朋友啊，佢都係 contribute 俾我哋啊，希望我哋咧做好我哋嘅呢一個嘅 platform， 繼續喺呢一個社會上面幫佢哋去發聲。好多唔同嘅呢啲嘅族友啊、網友啊，其實都一直都喺個金錢上面啊，去支持我哋嘅呢一個嘅營運啊，希望我哋做好。咁而我就開始會發覺到，以前走嘅路可能係真係錯，以前走嘅路係真係唔係好啱我神希望要我做嘅呢啲嘅工作，又或者我做埋呢啲嘅嘢即係滿足自己即係為做而做啊，係為博宣傳啊，為博爭取眼球啊，為刷流量啊，係呢種嘅方法去做，但係未必係一個啱嘅事。太沉迷執著數字上面啊，又或者一啲嘅 view 數上面，而忽略咗究竟我做一啲嘅 content 係咪一個嘅正確或者係健康嘅一個嘅正氣嘅一個嘅方向咧咁樣。咁而當我陸陸續續了解到我嘅真真正正利用嘅網台應該做啲咩嘢嘅呢一個時候咧，我就開始要將個台嘅節目啊，成班嘅同事啊，合作嘅呢一個嘅夥伴啊，要立回呢一個嘅正軌，有翻多啲大家嘅價值觀啊，大家嘅視野啊，大家嘅方向性咧都要喺翻呢一方面咧就係、是、發揮啱河車嘅呢一個朋友。真真正正嘅轉捩點咧，其實就係當啤梨漫步脱離咗我哋個台，而啱啱撞正2019年嘅社會運動嘅時候，我更加即係喺嗰個 moment 裏面咧， 更加了解到咧，我哋嘅台應該點樣去行。而當時出咗一個叫做《鱷魚潭》嘅一個嘅節目，亦都嚇即係勇敢咁樣同大家去發聲，係嘛？亦都唔怕嚇咩秋後算帳啊，啲官去打壓你啊，封殺你啊，政府去針對你啊，勇於啊 pinpoint 一啲政府上面嘅問題，咁啊而得到更加多嘅一啲嘅朋友去支持、去認同。咁啊喺呢一方面裏邊咧，咁我就真真正正摸清楚我應該將今後要行嘅一啲嘅道路，而去無全清有一啲嘅節目咧，其實基本上咧就我唔會再掂，亦都唔會再做。咁啊，除咗以前嘅龍心事件賴咗嘢之外啦，咁我諗大家都會知道咧，我另外有一個嘅節目咧，咁亦都出咗事嘅。呢一個嘅節目咧就叫做夜長警訊啦。咁啊，點解會有夜長警訊呢一個嘅節目存在咧？咁樣？咁啊，當時大家都知道啦，即係翁靜晶小姐就當時就好致力去打擊香港上面嘅一啲嘅假和尚。咁啊，香港嗰啲嘅假和尚啊，咁啊，即係你都知道啦嚇，即係披住一件嘅真袍係嘛，喺大街小巷就出沒。咁啊，然後咧就係揸住個呢一個嘅缽，咁啊，即係又喺呢一個嘅蘭桂坊啊，又喺呢一個嘅洛克道啊，就向一啲嘅香港人啊，又或者一啲遊客咧，就希望索取一啲嘅化緣嘅呢啲嘅金錢。咁啊，更有甚者嘅咧，就係仲有一啲嘅寺廟啊，裏邊嗰啲嘅主持啊，咁啊，其身不正係嘛，即係佛門敗類啊，酒肉穿牆過之餘，仲大搞呢啲嘅男女關係，哇，淫真淫離啊，咩都有。咁啊，當時阿鐘小姐就即係哇，奮不顧身係嘛，即係義無反顧啊，將佛門裏邊呢啲嘅敗類咧就指證出嚟，咁啊，即係得到廣大嘅呢啲嘅香港朋友嘅拍案手掌。咁而當時咧，我哋就靈機一觸，係嘛？不如搞個夜場警訊嘅呢一個嘅節目啦，咁樣。咁點解要搞夜場警訊呢？即係因為啊，佛門警訊就係指證嚇佛門裏邊嗰啲造假啊，傷風敗俗啊，又或者係披住真袍啊，但係實情就係騙子啊，呢種嘅行為啊。咁啊，我都唔知道嚇，即係邊個嘅呢一個嘅 idea 啊，定係我自己嘅呢一個嘅啊心底裏邊好想有一個嘅 idea 就係。哇！我哋網上邊有咁多呢啲嘅色情網站啊，咩141.com 啊，有啲嘅唔同嘅媒體啊，就登咗好多嘅一啲嘅嚇性工作者嘅呢啲嘅樣貌出嚟。咁而好多嘅時候咧，好多嘅一啲嘅嫖客啊，或者進行家訪啊，呢個時候洗樓咧，一發到去，哇！佢按圖索K，咁啊睇到哇！呢件身材好惹火喎，哇！呢一個樣好性感喎，哇！呢身材掂曬喎。點知上到去都係呢一個嘅產品同呢一個嘅標籤不相符，帶有呻笨之嫌，或者係俾人哋去揾笨 seven 啊咁樣嘅呢一個嘅情況。咁我哋諗緊啦，如果我哋提供一個嘅節目，叫人哋出去玩啊，去夜蒲啊，去尋花問柳嘅時候啊，有啲乜嘢嘅禁忌啊，有啲咩嘅嘢嚇，即係慎防被騙啊，嚇唔好俾人哋揾笨啊，咁樣嚇，即係你使嘅呢啲嘅所有嘅呢啲嘅嚇尋花問柳嘅呢啲嘅嚇雞分啦，我哋叫做雞分啦嚇，即係使得其所係嘛，使起上嚟咧就係你覺得物有所值嚇，唔會俾人哋就係當你羊骨啊，當你豬兜咁樣啊，撳你一個嘅水魚嚇，咁啊你就呢一個嘅上到去咧就係抌爆袋啊，呻笨之餘嘅呢一個嘅做法。咁啊諗下，如果嚇我哋喺夜場裏邊提供嘅一啲嘅關於夜場嘅呢一個嘅資訊嚇，點樣玩得醒啲嚇，唔好話俾一啲嘅全心欺騙嘅嚇嘅友仔嚇，即係執嗰張相執到都唔同樣，你以為嗰個係佢，點知發覺嗰個人唔係佢，踢爆呢啲嘅情況之下。或者係親身去經驗啊，上門去睇下，喂，喺究竟呢一個同個樣貌裏邊有幾相符咧？咁樣咁而咧就係俾到一啲嘅資訊，一啲嘅節目。咁啊，當時咧即係我哋都有諗過，哇！咁如果係要咁樣，我哋唔可以就咁齋講嘅喎，佢係真係要有一個嘅第一主觀視覺嘅一個嘅角度去出發，真係去睇下，喂嗰件嘅貨係咪真真正正係同呢一個嘅商品係呢一個嘅標籤係一樣咧？咁我哋當時就要諗啊，進行一個嚇偷拍嘅呢一個嘅情況啦。咁啊，當然我哋偷拍還偷拍，我哋就唔係話即係更加冇品到咧，就係直情喺整個嘅交易過程裏邊啊，即係影曬所有嗰啲嘅唔出得街啊，或者三級四級嘅一啲片段擺上網啦。即係我哋都仲有少少嘅良心， 啊，即係唔做啲咁嘅嘢。咁但係咧就係喺呢一個嘅整個尋花問柳啊，啊呢一個進行啊呢一個嘅啊 bargaining 啊，啊即係大家互相啊進行呢一個討價還價啊交談啊面談嗰陣時咧。影到嚇，即係呢一個嘅性工作者嘅呢一個嘅樣貌，究竟同唔同啊？商品嘅標籤係呢一個嘅一樣啊？而呢一個嘅食完之後啊，係嘛就俾翻一個賽後報告而評論啊，究竟啊即係整體嘅無論樣貌、身材啊、啊相處嘅過程啊、啊技巧啦、啊、嚇、啊、或者各方面嘅呢一個嘅上頭啊之如此類啊，啱唔啱和即係值唔值得幫襯嚇、啊？即係係咪有啲跌錢嘅呢一個嘅感覺咧？咁我哋諗緊咧，喺成個過程裏面咧，就應該要用呢一種嘅表達嘅呢一個嘅方式，咁啊令到一眾嘅朋友，如果啊都有呢種啊去某一啲嘅知名嘅鳳樓啊，啊141啊呢啲嘅一樓一嘅呢啲嘅集中地啊裏面去看圖索契，去進行家訪交易啊，滿足你自己啊，即係食餐好嘅呢一個嘅要求咧，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啊希望你唔會俾人揾笨柒啊咁樣。咁其實即係講真，我而家當然就係幾咁多年過去啦，依家差唔多成10年都有嚟緊，2016年嘅一個嘅節目，咁樣嘅做法咧，當然有幾方面嘅一個咁唔好嘅地方啦。咁其實人哋已經係嚇、啊、進行呢一個嘅做皮肉嘅生涯啦。咁即係如果你影到人哋個樣出 Q 到鏡嘅，唔 Q 打格仔嘅，咁啊真係就幾撲街嘅一件嘅事，你真係會落地獄嘅。咁另外有一個嘅最大嘅一個嘅情況咧。就係、是、沿途進行一個嘅家訪嘅一個嘅過程裏面，洗樓嘅過程裏面咧，有好多嘅閒雜人等啊，一眾嘅一個嘅雞蟲啊、鹹蟲啊，係嘛？尋花問柳嘅嫖客啊，都會喺我哋嘅主觀嘅一個視線裏面咧，就見到佢哋嘅依啲嘅樣貌嘅。咁啊，一個唔覺意，如果嚇即係佢嘅片段俾人哋 capture 咗圖，又 pass 俾啊相關嘅佢嘅女朋友啊、老母啊、老婆啊、公司裏面嘅同事啊、女同事知道咧，咁佢依一世咧都屌大撚鑊噶啦，即係唔撚使旨意，係嘛有面做人啊咁樣。咁啊當然即係。其實如果我真係成熟啲，又或者我個人啊，即係喺嗰個 moment 裏面咧，係有翻個厚度，有翻個同理心咧，其實我就係唔應該做呢一個嘅節目嘅。咁所以咧，即係喺翻轉頭咧，我都有誠心懺悔過，我曾經係做過一啲都唔係幾啱嘅一啲嘅為咗要顧及個流量啊，好誇眾取寵啊，唔理人嘅呢一個嘅私隱啊、音質啊，而係做呢一種嘅類型嘅呢個節目，其實就係一個幾唔啱嘅一個做法。咁啊，咁多年過去，咁當然我盡量都希望喺其他方面進行呢一個嘅補贖啊、救贖啊，希望可以彌補翻我曾經做過一啲嘅唔好嘅呢啲嘅地方。咁啊，當然有排都還唔曬啦嚇，所以我繼續有啲朋友再問我：喂，鱷魚，你點解會？啊！即係做到你自己閪冧咁樣，又唔係計錢，淨係為咗要出糧俾啲同事，自己冇乜錢攞到嘅，做到五勞七傷，係嘛？哇！你嘅視力而家都有啲退化嘅呢一個嘅情況，睇 mon 啊，睇成成啊，哇！呢頭疲於奔命咁樣，又呢頭又外景，嗰頭又錄影，又做兩個幾鐘頭 live 咁樣，又做鱷魚談，哇！做到你自己閪都冧曬，咁你為乜嘢咁樣咧？咁、其實唔多唔少咧，都係有一啲我對曾經我做錯咗嘅一啲嘅嘢，一啲嘅補償。有人會話：喂，鱷魚，你個撚樣係咪假道學偽君子啊？咁但係我唔想就咁就講一句嘅對唔住啊，又或者哎呀，我誠心懺悔啊。我覺得呢啲係多鳩魚，而係真真正正喺行動上面，我要補償翻我曾經做錯嘅一啲事，所以我要繼續喺我有生之年，或者係我能力範圍可以做到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咧就係做好啲。好，等等下，又有出現一啲嘅機件上面嘅污漿嘅問題，我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嚇繼續講我依一個嘅心路歷程。 Money happy， 冇錯，有 money 只可以 happy 嘅。我俾完錢你就你 happy， 我冇得 happy。長腿美女。 我睇下先。 你仲睇？ 睇下先啊，揀下先喎。 我叫慢慢揀。 係咪先？ 俾心機揾份工做啦，姐，唔好搞呢啲啦。唉，會有事安啊，姐。 新消毒毛巾，每条加$10。究竟系咪条条毛巾都好高温消毒嘅咧，定系基本上系冇人消毒过咧？就算我俾捻咗$10，你其实都系俾咗冇人消毒喎。咁我屌你老母滨州山红疹！ 好，翻嚟真系唔好意思啊，機件故障啊，俾人暫亂歌病啊，即系中途之間咧就停一停咁啊，而家搞正翻啊，整體啊依一個嘅畫面啦。咁啊諗到咁嘅依一個嘅 idea 啦，咁啊即係當然就要嚇 set up 一隊嘅 team 去開始啊做依啲嘅 execution 去拍攝到嚇整體依一個嘅夜場警訊嘅依一個嘅節目啦。咁啊而當時有兩個唔同嘅方向嘅，咁啊一個咧就係有嚇。真實人真實事啊，過往嘅一啲嘅去玩嘅一啲嘅經驗啊、履歷啊，同大家去分享。咁一個咧就係曾經喺夜場出身嘅扯旗佩勒，係嘛啊渠王叔啊黎繫貴啊一個嘅網友，咁啊佢無私咁樣去分享啊，即係佢中環一個嘅夜場咁多年嘅呢啲嘅經驗啊，啊無論大場啊、黑廳啊、油麻地佐敦啊呢啲嘅唔同嘅呢啲嘅夜店啊，流連佢哋啊，即係你去玩要注意啲乜嘢嘅情況啊，甚至冇啊上啲咩嘅大陸啊，嗰啲咩二拉村啊。民居裏面竟然有雞叫啊，有龜婆兜生意啊，哇！即係佢竟然就同大家咧就分享啊依啲嘅唔同嘅一啲嘅經驗。咁啊，當然第一身嘅第一手嘅依啲嘅真實嘅一啲 experience 同大家去分享，仲要拍埋俾大家睇，有圖有據有真相，係嘛？咁你真係睇得就好 Q 過癮。咁啊，扯旗佩勒嘅依一個嘅夜場警訊嘅銷依一個嘅銷kick view 咧，真係挨近100万嘅，唔係講少啊！佢最高嗰集嘅。KV 去到成70几万嘅，渣啲嘅都50几万，咁即係你可以想象一種呢種嘅 topic 呢種嘅題材咧，其實即係如果 MHK 又好，當時嘅低俗頻道又好，只要哇不停去做呢種啊哗眾取寵嘅呢一種嘅題材咧，其實屌行行地都几万啦，但係你而家係嘛，即係你導人向善啦。要講啱心水啊，即係啱正義啊，即係或者係正確嘅道德觀念嘅依種嘅方向嘅依啲嘅題材啊，或者係留待一啲嘅歷史啊、資訊啊、文化，嘿，真係講真就真係得幾個字嚟形容啊，吃力不討好，做到閪冧，做到辛苦，做到即係睇到眼都蒙埋，係咪啲嘅資訊同大家去分享一集嘅半個鐘頭嘅節目？可能就要你做成成日或者日幾嘅呢啲嘅資料搜集，然後再要用心去演繹翻出嚟嘅時候，冇翻2-3日啊，你都做唔到啊半個鐘頭嘅一啲嘅節目出嚟。咁啊，但係得翻翻嚟嘅一啲嘅 kick view， 當然就係差強人意啦。好嘅就係萬零係咪？即係甚至無啊，即係最多就頂盡2-3万。但係實情有一啲嘅 topic， 如果嚇喺咁嘅呢一個嘅情況之下，就唔係好賣到嘅。得翻忽嚟嘅就是2-3千、4-5千啊，咁依一個嘅亦都屢見不鮮。咁如果要為咗流量，為咗依一個嘅眼球，為咗個 kick view， 為咗個 market 上面嘅 response， 咁啊而要做依種嘅 topic， 哇，係唔係都几万、过100万嘅？咁係咪應該要佢咁樣去做？係咪要做一啲我哋值得覺得係可能係冇品嚇，或者係踩緊啊弱勢社群嘅身上邊攞撚到佢哋嘅著數，令到自己有得著嘅依一種嘅？比較賤格的一種做法呢，咁其實一直以嚟我都喺度鬥爭緊嚇依一個嘅掙扎緊，咁但係後屘我都係 make up 咗 mind 就唔去依種嘅方法去。咁喺度再次多謝阿黎繫貴啦，阿渠王先生咧，咁當時佢就真係新鮮事出啦，咁同大家講得好清楚嚇，即係喺佐敦玩嘅依啲嘅 taboo 啊、禁忌啊，小心咩嘅地方俾人去揾笨啊，甚至乎自己親身去跳一次舞俾大家睇。睇下乜撚嘢叫做拆飛係嘛？啊點撚樣同媽咪應對啊？啊點撚樣係可以啊即係使得物消其有所值啊咁樣。不過再帶埋大家係嘛？帶埋偷拍眼鏡上到依一個嘅大陸裏邊啦，去啲二拉村啊，去啲嘅民居嘅地方，同啲龜婆點樣去劃船啊？龜婆帶你去點樣去啲民居入邊裏邊，竟然喺啲密室裏邊坐一啲嘅大媽又好，燕瘦還肥又好，後生嘅女仔又好，哇！竟然啊，舊人兩嚿水人仔就有依一個嘅交易， 咁當然睇到一眾嘅呢啲嘅網友就即係大呼過癮啦，咁亦都好多嘅一啲嘅網友係嘛，即係抱著獵奇嘅呢一個嘅形式去睇呢啲嘅節目，咁啊梗係覺得哇，你班撚樣做得好出位喎，係嘛，好破格喎，係嘛，即係呢一方面裏邊即係俾 credit 啦，豎起手指喎。咁但係即係隨住年紀越越大咧，我就真正覺得呢種嘅做法就唔應該咁樣去做啦。咁而更加喺第二條線裏邊咧做呢一個嘅夜場警訊嘅呢一個嘅範疇咧，我更加咧就係覺得咧有少少咧就係直情係有違道德標準，同埋都係幾賤格，係唔應該咁樣去做。咁就係、是、當然就係帶大家去唔同區域嘅色情場所啦，當時一啲嘅鳳樓啊、141啦，而去嚇揾一啲嘅上咗網站裏邊係嘛，碌一碌睇到邊個，咦覺得依件佢想試一下。咁然後真真正正上門撳下鐘，睇下有冇人去應你門，而出嚟應接你嘅呢一個嘅性工作者，究竟係咪同個網站上面嗰張相個女女咧係一模一樣，又或者有七成似啊、五成似啊，又話甚至無完全唔夠似咧咁樣咁，咁你即係換句話講嚇，即係去完之後，即係當然要俾翻個 report 啊，依一個嘅身材啊、樣貌啊、技術啊，全部各方面咧都要俾翻清清楚楚。咁而希望啊，有圖有真相之餘，亦都有人啊實情啊，即係打完呢一個嘅真菌係嘛，試過食過 dab 過，然後話俾你聽，究竟你嗰幾嚿水值唔值得洗喺佢身上邊嘅？嗱，如果你即係攞嚟拗，我就會話：喂，其實如果嗰件係好嘢，咁啊經過我哋嘅呢一個嘅驗證啊、考證啊，豎起拇指讚過之後。咁啲網友跟住嚇，即係我哋嘅呢一個嘅暴利上去，咁咪帶多咗啲生意俾佢咧咁樣。咁但係喺呢一個嘅過程裏面咧，其實就冇得到當事人嘅呢一個嘅准許，而咁樣去做咧，其實就即係有蝦一啲嘅弱勢社群之餘嘅。咁其實就係佢哋亦都係冇得還拖，俾你咁樣嘅就係過撚咗佢一棟咧。其實我哋真係好 Q 冇品，同埋好唔撚應該。咁啊，為此咧，我真係喺度咧，就是、曾經俾我哋冒犯過嘅一啲嘅朋友咧，嚇致最深切嘅呢一個嘅道歉係嘛？即係，但係喺同時之間，老窩就即係知恥近乎勇，咁亦都當然立下重誓，以後就唔會再犯呢一種嘅問題，而希望我有生之年啊，盡量以我行為上面同埋我為翻個社會上面一啲嘅貢獻，去彌補翻我曾經犯下嘅呢一個嘅錯誤啦。咁好啦，咁喺個團隊要做呢一樣嘢，當然要揾一個嘅義士敢死隊，咁就要去試鐘啦，揾個試鐘男啦。咁而當時嘅呢一個嘅夜場警訊咧。大家除咗扯旗貝勒啊一個嘅渠王啊黎繫貴現身說法講佢嘅依一個嘅口述嘅依一個嘅嚇屌閪啊或者係趙記啊出嚟玩嘅一啲嘅口述歷史之餘咧，咁就當然有個依一個嘅 present tense 啦，渠王嗰個就係 past tense， 咁啊有個 present tense， 咁我哋就要揾一個叫做龜精雄啊，係依一個嘅大佬啊，即係嚟咧就去試下。每一次去唔同地區，可能又去荃灣，一間又去銅鑼灣，一間又富士大廈，一間就當時嘅香檳就係、是、個地方都要行運下。咁然後咧就係、是、試下啲唔同地方裏面嗰啲嘅141嘅呢啲嘅工作嘅人士，究竟會唔會係同呢一個嘅物有所值啦？咁啊，當然佢嘅呢一個嘅架餐就亦都有一個嘅主觀嘅拍攝嘅呢一隻嘅眼鏡啦。咁同時之間咧，亦都有隨行嘅人士咧，就陪佢一齊洗樓嘅。咁啊，當時陪佢洗樓嘅就依一個我哋嘅同事啊，錢小豪就跟埋佢上去。咁啊，而喺整個過程裏面咧，當然除咗即係佢不停去問撳鐘啊，去睇下一啲嘅女得唔得啊，咁啊影到嗰啲嘅性工作者嘅樣之餘啦，咁其實當佢一路喺度行緊街洗緊樓嘅依一個嘅時候咧。亦都係影咗好多嗰啲嘅上上落落啊，西裝友啊，四眼仔啊，學生哥啊，啊麻甩佬啊，地盤工啊，保險佬啊，地產友啊，一個二個啊，都係入撚咗鏡嘅。咁啊，所以咧，一個嘅節目出嚟嘅嘅情況咧，就好撚大反響啦。嗱，第一就係有一啲嘅嫖客撲街啦，俾你影撚到，即係有嚟同我哋咧就係投訴。哇，大佬唔撚掂，我下個禮拜就屌你咩結婚啊！如果你影到我樣俾我未婚妻睇到，今次大撚鑊啊！即係求救啊！要我哋即係打電話上嚟。咁啊，當時啊 ，Christy 即係做我哋嘅 reception 啊，定阿 Vian 做我哋 reception 即係受到好多呢啲嘅哇網友嘅一啲嘅求救嘅一啲嘅電話就喂大佬你影撚咗我啊，可唔可以剪撚咗佢啊落架啊，如此類推。 大撚嗌撚曬救命啊！因為即係如果俾人哋嚇見到佢哋上去鳳樓係嘛，上去洗樓、洗樓行樓梯係咪影到佢個人猥瑣相？又或者屌你咩啱啱行緊個單位裏邊啊，見緊喺度排緊隊，哇！咁咪真係唔撚得掂啊！咁啊，即係當然我哋。即係有啲心地唔好啦，咁我又屌你老味，你個死人唔從，你今次你仲唔撚出事，笑撚到咔咔聲，我亦都仲未了解清楚到嗰種嘅後果嗰種嘅嚴重性，會影響到人啊，同埋即係亦都會令到人哋可能即係會家破人亡啊，又或者係即係從此抬唔撚起頭啊，又或者俾同事知撚到佢係雞蟲啊，啲女同事見撚到佢就覺得佢淫棍啊咁樣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即係冇喺呢一方面咧，就係、好認真咁樣覺得自己做下嘅一啲嘅錯誤啊，又或者對人嘅一啲嘅生活上面嘅一啲好重大嘅一啲嘅負面影響。咁另外有一方面亦都係好大件事咧，就係、當然就係有一啲嘅性工作者咧，就經阿季正雄係嘛，即係上撚完去影撚咗相之餘咧，當然亦都係入咗鏡啦。咁而入咗鏡嘅呢個時候咧，咁曾經發生過一件嘅事件咧，就係、當時有一個性工作者嚇、就俾佢屋企人咧就睇到佢就賣淫，咁啊當然屋企裏邊就係翻天覆地啦。而依一個性工作者咧，亦都係因為依件事就睇唔開，就要自殺嘅。咁啊而當時好彩就係有紫藤嘅依一個嘅組織咧，就嚟去排難解紛。咁啊亦都希望咧就即係依一個嘅女士咧就即係唔好咁自尋短見啊，諗埋一邊啊咁樣。咁即係可能有一啲嘅朋友就會諗：，你老味呢啲嘅新移民嚟到香港，淨係識得賣淫，係嘛？淨係識得做雞，有冇搞錯啊？咁樣即係，但係一家唔知一家事，可能即係喺工作嘅生活上面嘅一啲嘅壓力啊，令到佢行上呢一條嘅歪路啊，又或者係即係講真啊。可以嘅話，大家邊想去做埋呢啲咁嘅皮肉錢係嘛？賺埋啲咁嘅皮肉錢係嘛？俾人哋屌係嘛？即係而賺埋呢啲咁嘅唔見得光嘅呢啲嘅金錢咧咁樣。咁當時紫藤姐姐都向我哋投訴啦，咁亦都希望我哋咧就將條片咧落架啦，咁啊唔好擺上呢一個嘅 YouTube 啦。咁所以後屘我將所有嘅呢啲嘅夜場警訊嘅節目啊，除咗阿渠王嘅呢一個嘅口述一啲嘅野遊嘅呢啲嘅歷史嘅集數係仍然喺個 YouTube 裏邊見得到咧。所有啊季正雄嚇、即係去出去家訪啊、撳鐘啊、試鐘啊、所有嘅集數咧，我全部都已經係落曬架嚇，唔會再作一個公開嘅呢一個嘅播放。咁而喺咁嘅情況之下咧，即係希望對當事人嘅呢一個嘅 impact。是減少到一個最少的一個衝擊，亦都希望他亦都可能在整件事裏面、知道、即原來自己去賣淫、即會令到家人會感覺到不開心、而他、即決定要離開，不要再做這個行業、這樣即是做一個正確的一種賺錢的一種方法。始終怎都好、即是一件非常之錯誤的行為，咁啊，同時之間，亦都好似我咁樣講，係有欺負弱小、侵害依一個嘅弱勢社群、踐踏佢哋嘅依一個嘅權利，係嘛，剝奪佢哋而令到自己自肥嘅一種嘅做法。咁啊，的而且確係一個好撲街嘅一個嘅行為。咁啊，的而且確咧，後屘亦都係阿錢小豪咧，喺整個拍攝嘅過程裏邊咧，可能佢抵受得太多嘅一啲嘅壓力啦。咁啊，而唔想再進行呢一個嘅拍攝，咁啊，而都係因為喺整個過程裏面咧，即係佢唔想拍攝嘅過程裏面，亦都出咗一啲好負面嘅一種嘅情緒，咁啊，而我爆發咗一個衝突，咁我最後我即時炒咗佢，咁啊，即係好多嘅情況之下，呢一個嘅節目帶俾你一啲嘅所謂嘅 kick wheel。係嘛一啲嘅大家嚇、即係爭埋啲唔撚聽使嘅一啲數字上面嘅利益啊，實情又帶到幾多嘅 advantage 俾你咧？係嘛？即係而家認真啲諗嘅，依啲嘅雞蟲，如果我真係要收錢至可以睇到嘅，佢哋又會唔會俾錢睇呢個節目咧？係唔會噶嘛？咁但係如果嚇、即係你免費出咗去嘅時候，你究竟賺到幾多嘅流量，又可以換取到廣告嘅金錢，令到你有得益咧？咁但係自從喺 YouTube 裏面有啲嘅唔同嘅紅標、黃標、綠標嘅制度之後，呢啲亦都唔會有廣告 fit 落去嘅時候，咁我又賺唔到啲咩嘅錢，而又傷害到一啲上去洗樓嘅一啲嘅嫖客，亦都係傷害到係嘛？ 一啲嘅性工作者侵犯咗佢嘅肖像权啦，暴露咗佢一啲嘅私隐啊，咁亦都系多方面嘅人受伤害而得唔到一啲啊实际上面嘅一啲嘅好处，咁其实一个好愚蠢、戆鸠同埋一啲错误嘅行为嚟嘅。啊、即係正宗冇品之餘，仲冇嘢落袋，損人不利己嘅戇鳩行為。咁所以即係諗起上嚟，我點解會做啲咁戇鳩嘅嘢咧？咁樣咁，但係嚇、啊，即係希望大家原諒我自之餘咧，就即係我都支持近乎勇、希望糾正翻整個台嘅一啲嘅歪風啊！從此摒棄咗，唔再做呢種嘅類型嘅節目，唔會再為一啲嘅kick view 啊，或者係流量啊。坊間上面嘅一啲嘅 controversial 嘅一啲嘅聲音啊，博你嘅知名度而做啲咁嘅冇品嘅呢啲嘅行為，寧願唔撚賺錢，都係要堅持做翻一件正路嘅一件嘅事。寧願係嘛，即係唔執著呢啲嚇出唔出名，爆唔爆紅，而係真真正正希望我哋 deliver 嘅message 喺我哋嘅平台裏面宣傳出去嘅，都係有利於民眾符合翻我哋呢一個嘅保育文化，幫香港人發聲啊，係香港人嘅頻道啊，有良心、有良知同埋有正確價值觀嘅呢一個嘅嘅 brand， 一個嘅唔同嘅 channel。咁啊，依件嘅事件對我嘅打擊同埋對我嘅呢一個嘅坑我天靈蓋，令到我覺醒同埋令我自己諗清楚啊，要點樣行嘅呢一個嘅方向。畢竟係一個多人睇嘅平台，你會影響到好多人。而你影響到好多人之餘，係對佢哋帶嚟一個正面嘅影響，而一個嘅負面嘅一個嘅 bad influence 咧。咁我後屘當然 make 翻一個最正確嘅一個嘅方向啦。嗱喺成個事件裏面，當然亦都有一個嘅無辜嘅受害者，依、這個咧就是我哋嘅老友阿喪波啦。咁啊，黃喪波咧，咁啊話説咧，佢就知道我哋出勤咧，就要拍攝一個嘅夜場警訊。咁啊有一次佢上嚟探班嘅時候咧，佢就嚇。好有興趣就跟埋啊呢一個嘅桂正雄咧就去洗樓，咁啊跟埋啊桂正雄去洗樓嘅時候咧，咁啊即係當然啦，即係佢亦都有出個鏡啦，咁啊亦都可能喺呢一個嘅啊鳳樓邊一區我就唔記得咗啦，亦都可能有啲嘅細路電視裏邊咧就影到啊黃喪波嘅呢一啲嘅樣貌，咁啊 capture 咗佢嘅樣，亦都喺節目裏邊咧，即係當時仲有公開播放嘅時候咧，就暴露咗啊黃喪波嘅呢一個嘅樣，咁而。當時嘅經營鳳樓嘅一啲嘅人咧，就將佢咧就當咗佢係桂正雄，咁然後將佢嘅呢一個嘅樣咧就係、是、廣貼咗喺唔同嘅141嘅鳳樓裏面嘅 lift 啦、樓梯啦，甚至無我哋後尾啊，即係我哋拍大院有落去探訪呢一個荒廢咗嘅香檳大廈咧，都仲有見到啊喪波嘅呢一個嘅 poster 啊，即係留意一個人啊，即係無良無品啊，啊即係偷拍啊，啊即係各位嘅姊妹啊，性工作者啊，要注意呢條友嘅樣。咁啊唔知嚇，即係喪波有冇呢一個嘅撳鐘啊、叫雞嘅呢一種嘅習慣？咁啊，相信啊喪波咧就其實就冇呢一個嘅習慣嘅。雖然佢個樣子就烏烏鎖鎖、鹹鹹濕濕，咁但係咧阿喪波咧就同阿偉哥係一樣，都係唔會叫雞嘅。咁啊，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阿喪波第時去呢啲嘅鳳樓咧，就應該佢就唔會去，亦都唔會因此啊俾人哋彈鐘，唔做佢生意，話佢冇品，又或者俾啲 keep 把打到佢豬頭咁樣，咁啊冇事嘅，因為佢其實嗰鑊嘢就係想跟大隊去拍攝，而真真正正嘅桂正雄咧就係並唔係阿喪波嚟嘅。咁而家阿喪波咧就黑狗偷食，就白狗當災，咁就被人哋當咗係一個嘅桂正雄，咁啊而係 blacklist 咗。咁而今時今日咧，如果我唔知道啦，因為我冇喺香港一段時間，亦都冇去呢啲嘅141嘅嚇啊富士大廈、建興大廈啊，咁啊香檳我亦都唔去嘅。咁啊即係我亦都冇了解嚇、啊，即係仲有冇阿喪波依家將個 poster 咧就係 post 咗出嚟啦。咁啊阿喪波嚇、啊，即係希望你就唔好再去呢個地方啊。如果你冇呢啲嘅習慣咧。咁希望你咧就唔好因為咁樣嚇，就受到依一個嘅影響，係嘛？咁啊諗翻起上嚟咧，咁有咁多年啦嚇。咁但係以前做嘅嘢，即係為咗要出位，為咗要博嚇坊間裏邊多人去講，咁而做嘢無所不用其極嚇，挖眾取寵係嘛？損害咗他人，依一種嘅方向咧就絕對要不得。咁啊，所以今時今日嚇，即係 lesson learned。好多位朋友就話：，喂、啊，點解而家坊間裏面有一啲嘅 topic 喂，個個啲 KOL 啊、YouTuber 啊、網台都講啊，點解老哥你係唔撚講啊？ 咁我唔多唔少咧，夜場警訊嘅呢一個嘅 incident 咧，對我帶嚟一啲嘅教訓，同埋咧令到我真真正正要希望每一個節目都係令大家有得著，唔好喺一啲嘅負面，又或者一啲無釐拉撒嘅炒作花生啊，冇公共性啊，冇益嘅一啲嘅爛新聞啊，即係拎出嚟同人哋去講，咁覺得呢一種係好冇品嘅一種嘅做法，亦都嚇喺我哋嘅整體嘅戒條裏邊咧，係唔准再做呢啲嘅唔同嘅呢啲嘅 topic 啦。可能即係有啲嘅朋友就話：其實老哥，你冇乜必要嚇，即係要做呢啲咁嘅節目啦。咁啊，亦都有人會係會偷你嘅圖嗰啲片啊擺出嚟咁樣。咁但係我亦都明知嚇，即係有啲好冇品嘅人會偷我哋嘅節目去宣傳出嚟。咁但係我對我作所作嘅所為，我勇於承擔。對我做錯咗嘅，我會公開去罪己啊，即係會話俾大家聽，我情深會懺悔，做錯咗呢啲嘅事。當時係冇諗過會對有咁大嘅呢一個嘅 impact。我係冇諗過嚇，即係亦都冇 expect 到係會出現一個嘅軒然大波，甚至無影響到有一啲嘅家庭從此會破碎，甚至無搞到有啲人咧就要生要死要自殺嚇咁大件事。咁所以嚇，即係我亦都喺度希望告戒每一啲嘅唔同嘅朋友係嘛？嗱，而家你睇下，如果我哋冇一個嘅自省嘅呢一個精神，樣樣嘢都係搏衝擊搏流量，其實你睇下鄰近嘅地區係嘛？嗰啲玩小紅書啊，玩直播啊，嗰啲嘅大陸嗰啲嘅 KOL， 一啲咪玩撚到係嘛？屌你老尾閪嚇，即係攞條白線塞下體，一間又嚇即係玩埋啊食辣醬啊，啊食炸狂食嘢啊，食到自己頂唔抱啊！為咗大家依啲眼球，其實就係做緊一個類似嘅錯誤嘅依一個嘅方向。可能好多人都唔明白，我哋已經進入一個自媒體。嘅依一個嘅階段，我哋每一個人咧個 channel， 亦都有一啲嘅唔同嘅朋友會揾到我哋嘅 channel 去收睇我哋嘅節目。我哋亦都係當然要為我哋嘅受眾睇到我哋嘅節目之後嘅負責，亦都希望我哋 make sure 我哋 guarantee 我哋有翻個 responsibility， 我哋俾到人哋睇嘅啲嘅資訊係正確嘅，對佢哋有善意，有正面嘅依一個嘅影響，而係做唔好做一啲損人又不利己，對世界冇幫助之餘，同帶緊一個嘅負面嘅依一個嘅方向嘅一啲嘅題材。咁啊喺度啦，咁啊一再次同阿喪波黃喪波先生講聲唔好意思啦，係嘛？我都諗唔到啊，黃喪波會喺今次嘅事件裏邊影響到。咁如果阿黃喪波又冇女，係咪又唔去得禁中，係嘛？又冇撚得發泄，而因為就唔覺意去跟隊。就即係無伴終老，自逐一生咁樣影響到阿喪波仔咧，咁我真係有啲對阿喪波有一啲嘅於心何忍嘅依一個嘅情況。咁啊，好啦，好啦，多人咧就朋友會問：喂，咁嘅桂正雄係邊個嚟㗎？咁樣我諗其實如果熟悉MHK 或者以前低俗頻道嘅節目，咁啊當然都好知道佢係邊一個人嚟㗎啦，係嘛？即係一四一拳王係嘛？咁大家都知道啦，咁我就無謂公開。佢嘅依一個嘅樣貌啦，咁大家即係應該都心水清嘅，都知道佢有時上過我哋嘅節目係嘛，亦都嚇即係喺曾經亦都係幾踴躍喺佢 group 裏邊咧就係發言嘅。咁啊，據稱咧呢條友咧就而家就揾咗條女啊，咁啊即係成日掛住屌閪溝女嚇，咁啊其實佢一個好寂寞嘅一個嘅人，自信心又唔高嚇，個 self esteem 就頗低，咁啊成日都覺得自己溝唔到女嚇，即係最中意就係叫雞。咁啊，而家即係揾到條女咁，希望佢亦都好好地珍惜，係嘛？即係唔好成日做一個嘅雞蟲嚇。畢竟叫雞雖然冇乜點影響依一個嘅世界，咁但係叫得雞多，其實對女人嘅依一個嘅情況咧嚇，佢嘅 status 都唔係好尊重嘅，咁可能會帶嚟一啲對女人有一啲嘅唔同程度上面嘅負面嘅依一個嘅影響都無定。咁啊，希望佢啊，即係從今以後即係尊重佢嘅女朋友，就唔好當佢女朋友啊，即係。同佢哋平時發泄開嗰啲嘅對象咧一樣啦，咁啊祝佢啊依一個嘅感情生活同埋佢性生活都愉快嚇滿足，咁啊亦都多謝佢過往嚇，即係奉旨照叫雞係嘛，我哋就俾錢佢就去叫雞，咁然後就做一啲嘅消費者調查報告啊，同當時嘅一啲嘅網友去分享。好啦，節目嘅結尾送一送以前阿渠王嚇喺夜場警訊。裏面嘅一啲嘅片段俾大家去睇睇，而結束今集嘅MHK 十週年紀念特輯《蝕到空虛》，網台血女士，過多兩個禮拜再同大家見面，拜拜。 我那個紅圖唔睇得未啊？ 啊？ 红土？ 系啊，嗰栋楼七楼。 七楼啊，行到死。 好讲啦，有两个你可以打双飞都得，两个就200蚊，打双飞一个就100蚊。 双飞200蚊。 系啊系啊。 我想讲讲啦。 你行入去左手港湾就得啦。 哦，你要哦，即系我接上去啊？ 系啊系。 安唔安全噶？ 安全嘅，嗰台得 两个200蚊啊，双飞啊？ 系 啊。哦，我再望望，咁你不如等我啊？ 我喺度等你 嘅。 好 啦。 哦。等我先啦，吓。 哦。哇！派埋卡片，飞机票代顶，屌你老尾！唉，我睇啲人嘅先。哇！屌你老味，而家啲咁撚先準嘅，帶到門口去，帶到門口得啦。咦？即係自家小院咁喎，唔通嚟食自家菜會唔會係咩啊？會唔會係偷食人妻啊？咦？哇！係。係。啊？哇！咁嘅環境嘅。啊！要唔要双飞？系广东人嚟噶。两个点样噶？哇！喺咁嘅环境啫。 系啊，呢个 点 样？ 吓？两个咧？睇睇。哇！ 问咗桂盛雄有咩地方好去，佢又答我去湾仔喎。湾仔？咦，湾仔高级人住嘅地方嚟喎，应该都唔错啊。我哋今集就喺湾仔皇后大道东睇下啲女系咪真系咁卵正啊！ 集夜场惊讯都未试过白日宣人，我卓志强唔系咁中意有时间限制去搞嘢，所以我今日而家嚟到呢个皇后大道中。提到中呢個老居，唔知樓上啲小姐會唔會一樣係老女業界啲街坊啊？ 小弟桂正雄，欢迎大家收睇夜场警讯。早两日报纸就卖行晒，就讲到呢个尖沙咀圣地香槟大厦又拉又锁，又话爆门，又话鬼影都冇只，啊，又话一间房楼都冇埋。咁啊，本住呢个节目嘅冒险精神，我哋决定。再去多次現場睇下，到底有幾咁啊十室九空啊，鬼影都冇隻啊，啊甚至喺上面打野戰都得，我又唔係好信。咁啊，我哋帶大家去睇下。